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歡迎翻返嚟解圍，咁我哋上一 part 咧就講咗點樣靜待，或者兩位拍檔咧呢一 part 翻嚟都簡約用個簡短版本講下得唔得啊？阿南講啊， 好嗱，啱啱咧我哋就講到話，而家政府個抗疫基金咧上限其實就可以俾到僱主咧 claim 翻佢哋嘅員工嘅糧嘅一半或者9000蚊，即係上限9000蚊，以較低者為準啦。咁咧我哋突然之間靈光一閃諗到嘅就係、是。因為在管理公司和法團的收費模式裏面，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叫做實報實銷或者包薪制的機制之下，他就向法團即業主就收一筆錢，就說 我有提供多少個員工的服務。在這個情況之下，業主或者法團其實就不是那些員工的僱主，而是金主。所以呢個僱主咧就係管理公司，咁管理公司可以向政府申請到嗰啲嘅津貼資助之後咧，亦都可以向法團收翻佢全額嘅服務費用。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都幾大嘅漏洞啦。咁管理公司咧就可以靜可叫靜待咧，靜靜雞或者係。或者係係啦，攞咗嗰啲就係一個利潤嚟嘅。 即係我哋質疑呢樣嘢啦，因為嗱，其實結果個措施係點樣，我哋唔好話我哋。政府都未知嘅，OK， 我啲政府點去見，點去路咩見見步行步班人班粉腸，係咪先 ？OK， 即係佢哋都未知㗎啦，肯定係咪？ 可能陣講完之後又 可能 點樣？ 佢哋而家做法就係講完之後就揾啲人出嚟解話啊嘛，跟住個解話都解到唔同啊嘛，係咪先？揾得揾出羅志剛講啲例子冇人明嘅，係嘛？誒，即係係咪咁樣可以突顯到自己好叻咧？我唔知啦，應該叻嘅人咧就可以將啲好複雜嘅嘢簡單化啊嘛，係咪？啊，你將啲簡單嘅複雜化啲就唔係叻人嚟噶嘛。好啦，咁咧我哋要講下點解呢樣嘢套用咗喺管理公司嘅時候咧，我哋咁大個 question mark。嗱，首先點解要有抗疫基金啊 ，Bonnie？ 咁而家咁武漢肺炎咁嚴重，就梗係要希望。共度時間啊嘛， 共度時間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行業都揾唔到食， 係啦，都有受影響噶嘛。例如飲食業有個限聚令影響啦，飲 美容業自然唔開得工添啦， 係啦，酒吧又係啦， 酒吧又係啦，係嘛？ 係咯，咁所以就好多行業都受住唔同程度嘅影響。 其實就算做文職出入口，係嘛，或者做好多其他服務性行業係嘛，做 IT 嘅，其實全部都受影響嘅。 係， 但係。物業管理行業咧，我想問，會唔會用少咗管理員啊？ 用少管理員邊得㗎？ 會唔會用少咗清潔公司啊？嗱，首先唔會先。 應該要。 另外第二樣嘢，有冇呢啲 的管理公司或者清潔公司、 嗯、 因為疫情出不了糧似乎就沒有的，因為呢他們的糧呢是來自個金主，就是法團，法團呢就是透過管理費的收入來到支付這些費用嘛，是不是有沒有聽過任何的情況底下說很多因為疫情很多人交不到管理費、啊、大家會交管理費交得很辛苦，但是都是要交嘛，是不是 有責任嘛， 即是說起碼我們已經有一個前設、 嗯、 當然我們這個前設可以錯的，大家可以糾正我們、嗯、 是 不是我們的前設就是根本上在疫情底下、物業管理行業和清潔這一類的行業呢根本上是沒有小到生意，營業額是沒有下降的、 嗯 okay? 當然公道要說回公道說話的，我不排除他們的成本上升了的，舉個例子，可能他們有提供口罩給員 工 、 嗯、如果你真的良心僱主提供兩三個給他們，當時買十幾元個，你一個員工你都幾十元一天，是不是這些我不排除這件事的、嗯、也都很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多了員工自我隔離、啊、影響到他要請多些替更、啊嗯、導致成本上升，我同意這件事的、 嗯、 我同意他可能某個程度上成本有機會上升了、 嗯、 但是我說的是起碼他的收入是不影響的、 嗯、 是不影響的、嗯、OK 好了，跟著就是最麻煩的重點了，就是法團跟他是簽好了合約的嘛、 嗯， 那個是服務合約來的嘛、 嗯、 是吧，法團的這個狀態，我相信現在可能有很多、聽著我們節目的人，可能你不同時間去聽，你都可能在抄你們法團那份合約了，是吧，你看看你們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情況之下給少了錢，他是沒有的、 嗯、 是沒有的，你要給足，因為合約來的嘛，你買服務嘛，現在即是我去、訂購一個服務，是嗎，我簽了約的，是嗎，理論上我是不應該給少了錢的、 嗯、 是嗎，那我有幾個問號了要處理了、 嗯、 第一個問號，我逐樣逐樣拆解啦， 好， 如果那個法團是第一類型的、其中一類型、 嗯、 我都不跟著次序了、 嗯、 其中一類型的就是他直接聘請那些員工的、 嗯、 那這個法團可以申請那些基金 是嗎，因為他是僱主了嘛、 嗯， 你記住你是僱主有一個 很簡單的特徵、 嗯、 就是你有幫他買勞保和、 嗯、 你有幫他供強積金、嗯、你就肯定是他僱主了，你不要爭其他東西了、嗯 okay? 那你們法團就可以有政府的幫補 了、嗯、 這個是事實來的，這一類型是法團受惠的，或者即業即等於業主受惠啦，是吧，另一種就是我們提到、你向個別我向保安公司和向車公司購買、 嗯、 是吧，我覺得這類型呢都是容許了那些公司去代了那些津貼的、嗯、因為法團都不是僱主嘛，是第三類型就是說、請物業管理公司， 是 但是剛才我分了兩邊的嘛、 嗯、 物業管理公司呢有一個叫包薪制、 嗯、 有一個叫實報實銷，我可以差不多很肯定告訴你呢，包薪制嗰個咧，一定冇得減噶。 嗯， 喂，咩叫包薪啫？頭先我哋提過啦嘛。其實佢就算係要請人貴咗，佢都唔會問你攞多啲。 嗯， 佢都唔可以問你攞多啲。 嗯， 咁而家佢有辦法令到佢自己嘅成本低咗，總之我請個人俾你咯。 嗯， 係嘛？你更加冇乜機會問佢攞喎。包薪制係嘛？唯獨是要探討一下啦，睇下兩位拍檔咩意見啊？ 嗯，實報實銷嘅。 實報實銷嗰啲點睇個邏輯咧？啊 ，Bonnie 你點睇咧？實報實銷啲點搞咧？咁佢有冇嗱？佢又真係喺呢方面佢又銷咗嘅喎。 嗯。 政府攞嗰啲去俾佢啊嘛。 係啊。 嗱，我就係講緊，所以呢個就係政府撲街啦。如果政府直接俾個員工咧， 就好地地啊。 咁、那個銷就少咗啦嘛。 嗯。 係嘛？ 咁樣業主就可以俾少啲。 業主受惠喎。 係啊。 是吗，但现在政府不是、哦、政府 给 雇主、哦、政府是用个方位雇主、嗯、就个雇主是只是当是一嚿钱拿出来、嗯、即那个对他来讲是一个计算方式、 嗯、 拿一嚿资金帮他抗疫而已嘛、 嗯、 而没有说到那嚿钱就等于给人那嚿钱的、哦嗯、没有说过的、哦、是不是，那怎么看啊，这件事 我都覺得那個實報實銷那裡業主都是要給足錢的， 是不 是？是，我覺得是。 你覺得要給足錢？ 我覺得是業主是要給足錢。 為什麼呢？為什麼你這樣看呢？ 因為即係在商言商嘅，通常都係啦。我自己有人 sponsor 我啦，當有人 sponsor 我俾我噶嘛，咁唔代表我要減價俾你噶嘛，係咪？即係同埋你又變咗咧，同埋咧要個管理公司要逐項分翻條細數俾你啊嘛。以往我諗佢哋唔會做到咁仔細噶嘛。咁所以變咗佢都係我諗心啊，呢個員工就萬蚊。 根本上你都唔知個攞到幾多錢。 係啦。 佢都唔需要話俾你聽我收咗幾多錢。 係 啊。我亦都唔需要話俾你聽我冇申請。 係啊。 我咪同佢講話，我唔同你拗話，我冇申請，我辦曬嘢咯。靜靜雞待靜待。 係啦。 係嘛？喂，都通嘅喎，好似我哋咁，我轉講到好衰咁樣。嗱，我唔係話啲管理公司嚟咁做啊。 係。我哋諗到佢最壞。 即係我諗一個最壞嘅情況啊嘛。 最壞嘅狀況係點？係 嘛？阿南咧，阿南點睇咧？如果實報實銷嗰只？ 我都覺得其實法團係應該都需要全額支付咗可能佢個員工嘅薪金，因為當初可能佢啲agreement啊合約啊上面都會講到話，我可能佢某幾個員工大概可能幾多錢嘅 range 啊，或者佢啲薪金應該係大概幾多，咁所以同埋個情況就係、個僱主可以攞到個資助啫，咁唔代表他一定要向翻嗰個叫做法團，即係個金主，就 refund 翻嗰筆錢噶嘛。所以我覺得同埋好多公司都會咁樣講，就話可能我冇申請或者我申唔申請，你到時先知啦。咁所以好多嘢都未必可以咁樣處理到啊。 所以嗱，呢個就係呢個有範圍㗎，阿南。即係咧，好似即係我個講法啫嘛。我都唔知佢有冇申請，佢都唔需要同我交代佢冇申請，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騎呢，因為。即係我見到政府個講法就話：嗱，你實睇到嘅，因為咧我哋會將申請咗個僱主都擺個名上去。我想講一間 A、B、C 公司，佢香港有千幾個盤，佢梗係有申請啦。但係我唔知佢冇申請我個盤啊嘛。 即係佢冇可能披露咗佢邊啲員工幾多錢去做㗎嘛。 唔可以講㗎嘛，唔會講俾你聽㗎嘛。即係呢個係好鬼死騎呢喎，我覺得呢件事係嘛？嗱，我哋。跟住落去，咁我哋個節目要解圍啦，係咪？當然啦，大家唔好期望今日呢集可以解到圍嘅。 係、okay? 了解咗成件事先啊， 了解咗成件事先嗱，起碼我哋揭露咗呢件事出嚟先，而家係咪？嗱，我跟住落去要分析，同大家分析嗰樣嘢咧，分享一下咧就係、其實一般物業管理公司佢嘅利潤來自什麼？嗱，其實咧，我假設用翻頭先我個例子，四座樓。大概請20個員工，係嘛？我哋估計佢六個月咧就攞成70多萬。OK， 點解我哋話嗰70多萬變成純利呢？原因係咁嘅。其實一間物管公司咧，佢咧就係、幾樣服務嘅啫。一就係駐場嘅服務。駐場嘅服務咧，因為頭先講咗啦嘛，一係就包身，一係就實報實銷。實報實銷，假設佢誠實嘅啦。佢真係個員工收30000元，佢就收翻你30000元，15000就收你15000。我假設佢冇收多到你額外錢啦，係咪？好啦，咁即係話佢駐場員工嗰個嘅成本咧係零嘅，係零嘅。我哋實報實銷嗰啲，好啦，而包身嗰啲咧就有可能有利潤，有可能係零，有可能係蝕錢。我哋公道啲講係嘛，有可能嘅。OK， 好啦。但當然物業管理公司是不止那個員工的費用嘛，他還有很多名目的費用的嘛，譬如我有些帳單的費用啊，即是印單給你的費用啊，有些計數核數的費會計的費用啊，有些小維修派些專業人士來跟你看看望下那件事的費用啊，是吧？那些很濕碎的，那些幾大屋苑都好呢，10000多千元都搞定了。OK， 因為其實真係冇乜嘢嘅啫嘛，你印管理費單你咪一户2元咯，你好易計啫嘛，係咪一個月係嘛1000户咪2000元咯，好簡單計到。好啦，佢仲有一個錢，嗰只叫經理人酬金。 係 嗱，好多人就話咧，經理人酬金咧就等於個物業管理公司嘅利潤。嗱，最極端嘅情況可以咁講嘅。即係假設嗰個公司，我淨係根本上我擺一個人喺度，啲人做曬所有嘢，係嘛？跟住我個經理人酬金咪就係真係 公司的得到利潤咯，係嘛？四萬就四萬，五萬就五萬。咁以我個經驗咧，大家即係睇下數啱唔啱？我大概個經驗就係、是，如果四座樓個經理人酬金咧，約莫咧係四至六萬蚊啦。四至六萬蚊到啦，四座樓連埋停車場嗰啲四至六萬蚊啦個利潤啊，即係 sorry 唔係利潤係個經理人酬金。而呢個經理人酬金有咩狀態底下佢係賺你唔曬咧？我可以咁講，佢提供人手個規模越大嗰啲咧，就越賺曬你。提供人手規模越細嗰啲咧，就越賺唔曬你。點解咧？譬如你個屋苑有四座樓，根本養得起個經理嘅，個經理實報實銷啦嘛。其實我個 headquarters已經不需要再做任何的面功夫 support 你的屋苑，因為所有 supporting 都在個屋苑度做啦，係嘛？但有些單棟樓係嘛，佢哋就可能請不起個經理嘅，咁咧嗰啲物管公司咧就透過收經理人酬金，個經理人酬金咧可能就十幾廿座樓嘅經理人酬金，係嘛？然之後夾埋請個經理咁樣咯，經理睇曬咁多個盤咯，咁啊你又唔好預佢長住喺呢度咯，係咪啊？咁我哋經驗咧，一般啲物業管理公司咧，一個經理睇30個盤嘅，起碼30個盤，係嘛？咁如果單棟樓通常一萬至八，即係八千至萬五蚊不等啦，我哋個 round 個數啦，係咪？咁你咪預咯，係嘛？咁佢撇除咗嗰啲行政功夫以外嘅錢咧，嗰、那個基本上就可以視之為咧嗰、那個物業管理公司嘅利潤啦。點解要同大家分析呢條數咧？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如果頭先我哋舉個例，四座樓千零户，請20個員工嘅屋苑，佢六個月就可以攞到70多萬嘅利潤嘅津貼。OK。而呢個屋苑佢頂多一個月都係賺60,000嘅啫，本來我當個市價啦，賺足你60,000，我就當佢賺盡你啊，60,000。OK， 咁720,000對於60,000嚟講係70多萬，對於60,000嚟講咩利潤咧？ 十幾倍啊！ 即係 double pay 嘅咯喎，一年嘅利潤嚟嘅咯喎，70多萬係淨代。而冇任何額外嘅嘢要付出，而佢可以賺咗一年嘅利潤，個比例係咁喎， 仲要係半年內賺咗你。 係啊，個比例係咁喎，大家要明白點解我哋咁銳意要講呢樣嘢。我哋唔係阻佢發達，但係係咪要謀取呢個暴利先？嗱，而家咩叫共度時間啊？我同你共度時間就係你攞咗呢個津貼之後，你嘅盈利係升咗一倍啊！你明唔明啊？咁樣叫同你共度時間？唔係咯，一定唔係共度時間咯，係嘛？當然，你如果話咗條數俾我聽，嗱，我哋諗，我哋三個研究呢樣嘢成個禮拜噶啦，先夠膽喺度講噶啦。OK， 我哋真係諗唔到嗰70多萬，佢點樣解釋？因為疫情，佢會損失或者額外付出咗啲70多萬去咗邊？咁如果佢砌唔翻啲70多萬出嚟，話佢付出咗或者少收咗咧，嗱，首先頭先我哋已經掘斷佢條路啦，少收一定唔會噶啦，係咪啊？跟住咧就係講俾多咗出嚟，嗱，有機會啦，頭先我講咗啦，可能佢送嗰啲防疫 防疫物 資嘅諸如此類啦，但係我見主流都曬你實報實銷噶啦，啊，我唔排除有啲真係送嗰啲出嚟嘅，我唔排除啊。咁點講都好，喂。嗰啲嘢10萬8萬好未？係嘛？20萬好未？30萬好未？我當我去俾咗30萬出嚟。 但係你70多萬， 佢都仲有一半喎。係 咯， 嗰啲都係 係嘛？ 正代 咁佢都係正代喎，係咪啊？仲要講多樣嘢，佢哋越大規模嘅公司，佢 headquarters 可能分鐘100多200個員工。 係啊， 本來嗰100多200個員工咧，就扣你嗰啲。經理人酬金咧，啊，就去每户每個屋苑抽少少侵落嚟。佢一年自己 headquarters 都賺曬你喎。你要明白喎，係嘛？咁唔緊要，咁而家政府係真係想幫輕大家。但係我講呢種行業嘅獨特性係咩獨特性咧？就係你係表面上你係個僱主。但實際上你所使的所有的人工是有金主， 而金主就是每等大廈的全體業主。 嗯， 咁即係話，其實嗰啲錢咧，我哋而家諗緊啲咩方法，俾啲建議出嚟。 嗯， 係嘛？大家可以 PM 我哋，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 嗯， 係嘛？點樣好？我哋有少少方向嘅，不過我哋要從長計議啦。你都知道，即係始終我哋有少少時間去。佢最尾政府又未諗掂噶嘛，係咪先？我哋都未諗掂啦，係咪？佢咁多人諗都諗唔掂啦，係咪？咁我哋得幾個人諗係咪？咁佢點樣攞翻出嚟同啲業主共度時間先？嗱，事實嘅喎，我調翻轉嚟講，政府俾咗啲津貼呢啲物管嘅行業嘅員工，咁物管公司咧就如果代曬佢嘅話咧，咁啊冇咗個意義喺度嘅喎。因為令到富者越富喎，然之後咧，啲業主每個業主普羅嘅市民都會受疫情影響噶嘛，我諗九成以上嘅行業都受影響噶啦。咁即係話業主要支付管理費嘅 壓力 啊，壓力係吃力咗，而原來管理公司佢鬆動咗，咁。是不是要想想方法去 平 衡, 去平衡一下呢、 令到業主都可以有得受惠一下，是不是？ 沒錯沒錯。嗱，這個未完喎，還有一種更壞的情況。 是怎樣？ 是啦，我們知道一種叫 MR 的嘛。嗱，什麼 MR 呢？就是一種實報實銷，就是有一種經理人酬金的收款方法。就是一種叫 MR 的，就是說你使幾多少錢，佢就收你嗰個百分比。OK， 我諗到個好壞嘅思考。OK， 即係我肯定，如果有管理公司，我今日講完之後跟我咁做咧，佢係死梗嘅。所以我講出嚟先。 快啲講，快啲講。 我可以做到一個方法。譬如我哋三個都係管理，我係管理公司老闆啦嚇。你兩，我請你兩個夥計啦，係咪？你就三萬蚊人工，你四萬蚊人工。咁你兩個咧都係可以攞到9000蚊一個月啊嘛，係咪？我加4500蚊俾你，加你人工，加你人工，一人加4500。咁咧就變相咧，我就同我嘅員工共享咗時間。OK， 共度咗時間。就我代4500一個，佢就攞4500又係一個人，係咪？好啦。我加咗你人工，即係我支出大咗， 即係佢大。 咁業主就根據我支出幾多錢 嘅百分比 而俾錢我，咁你多4500蚊，你嘅 MR 到時我乘翻 percentage， 我係咪仲問業主攞多個錢啊？喂，即係呢個係僱員賺錢，僱主賺錢，喺個津貼嚟講喎，然之後。我喺個 MR 度，因為我俾多咗糧你哋， 個公司再賺埋， 公司再賺多咗 MR， 事實係咁喎，事實可以係咁喎， 可以呢個 係咪啊？呢個絕對可以喎，我真係支出咗嘛，係嘛？所以呢個係好壞嘅情況嚟嘅，呢個係好壞、好壞、好壞嘅情況嚟，所以我哋當然啦，頭先我哋講係我哋自己一啲。估計啦，估算嚇，即係我哋要好穩妥咁去講嘅，因為我哋唔想亂咁屈到啲管理業界啦。我哋歡迎啊，嗱，邊個管理業界你 PM 我哋，你上嚟我哋節目講啊，係嘛？ 佢哋都有啲難處啊。 因為我知你哋成日睇㗎，我知你成日睇，因為點解咧？我最近呢半年。去親任何啲屋苑，如果係一個大型啲嘅管理公司咧，係個個都行埋嚟同我講睇咗我哋節目㗎，同埋佢話係啲上司叫佢睇㗎。我唔知點解，可能係想聽下我哋點樣對付我哋啦，我唔知啊。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咁你聽我哋歡迎你聽係嘛？咁但係你聽咗你哋有回應，而我呢個邏輯咧，我已經同咗某一間嘅物業管理公司嘅經理講咗嘅。我佢反映俾佢老闆聽嘅。OK， 咁冇回音啦，到而家冇人覆我啦。係嘛？佢又同啲業主講呢個禮拜打俾我啦。咁而家你話呢個禮拜未過係嘛？咁可以打俾我啦。咁講真，著緊就打俾我啦，係咪？咁唔緊要啦，我哋啲咩人物啫，係咪？佢唔打俾我咪算咯，係嘛？咁 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即係我哋會繼續跟進呢件事嘅。嚟緊響個基金未出之前，我可能每一集都要將我哋收集到翻嚟嘅資訊咧，同大家再分享。係。嚟緊可能我亦都要同我哋聯盟嘅朋友啦，去講下呢樣嘢。係。啊，我相信佢哋會係咁打俾我噶啦。 嗯。 OK。咁因為我哋就未公開講嘅，阿挺就講咗少少啦，係嘛？阿挺就同我哋一齊商量嘅，係嘛？咁所以嗱如果我哋講下初步，我哋可以諗到啲咩咧？係嘛？嗱，我哋第一樣嘢我哋諗到嘅咧，就睇下管理公司可唔可以喺收咗錢嗰半年裏邊有冇啲額外提供到的資源和服務啦，呢個最實際啦。即係你話翻俾人聽，你有使翻啲錢落去嘅。嗱，我叫你攞曬出嚟，你又梗係諸多藉口啊！你梗係話你都有多咗負擔 啊！ 咁唔緊要，我都相信有可能係嘅。咁但係你有冇諗過要令嗰啲僱主去都一齊分享嗰個受惠呢？係嘛？因為我舉個例，你幫佢做咗一啲。你送贈一些工程給他他們付出少了是吧，那他們未來加管理費的壓力都少了甚至乎如果經濟真的倒退的話我們不是未見過啦，沙士之後金融海嘯之後是試過減管理費的公園是吧，是有試過的百物蕭條是吧，那是要想這件事咯是吧，這個是一個方向。至於詳細啲數據點樣，我哋搜集緊嘅。咁當然，所以我哋幾忙都好，你 PM 我哋盡量覆大家啦，係嘛？因為我哋真係好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呢個議題，同埋真係好想同大家傾下，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喺一個合適啲，去到即係將呢個抗疫嘅資助咧，去令到普羅嘅業主受惠，因為。你只是救個管理公司，不用你救，因為他沒有虧的嘛，你救他做什麼，是不是你給錢給人得不要緊，你當獎他這個行業，你給錢給他賺這個世界是這樣的，我覺得 你統一全香港的行業都給他津貼，就僅有人有好處的，也都僅有些人虧底的，即是津貼都不夠他支付的，不要緊，這個世界僅有這些，但是這個行業似乎很極端，極端到他根本上我看不到它有一個 很大的影響，是吧？ 很大的影響，即是，但是我們還有一個要點要講的，這點最後一點，就是呢，這個抗疫基金呢，會嚴重，我懷疑會嚴重，扭曲了現有物業管理那個招標的市場的，為什麼呢？因為阿 Q 高局長咧，佢就話咧，大家到時就會用今年一至三月定一至四月啊，嗰個強積金嘅標準咧嚟到判斷你有幾多員工可以受惠啊嘛。 係啊， 咁即係咩意思咧？如果假設呢個基金如政府喺度豬噏喺度講話，七月開始資助你六個月到十二月咁樣，咁即係話咧？如果個管理公司在這段時間甩咗間大廈，咁佢去另外一度重新請過嗰啲人，或者因為你轉咗個盤，一定通常都人新接手噶嘛，係咪？嗰啲人其實管理公司啲夥計唔走噶嘛，係嘛？咁即係話新入職嘅公司咧，係享用唔到呢個嘅，攞唔到嗰啲九千蚊一個人嘅。但是舊的公司呢，現在這個時代呢，一定是這樣爭取，他不走的了，是吧？這個呢，對我們來說呢，似乎是對業主有一點優勢，那即是說現在管理公司做得不好呢，如果你下半年炒貴了他呢，大Q喔，他本來出商量的嘛，如果你七月甩了他呢， 又硬翻轉頭啦！ 佢唔硬翻轉頭啊！ 佢冇咗嗰筆 商量啊！當然啦，佢未必蝕。我唔係鼓勵大家炒佢，不過我想話俾你聽，我哋諗到呢個位咧，業主 不是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的、嗯、業主有討價還價空間的、嗯、OK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裡、嗯、那阿南你有些事做是不是 我啲做係啊，嗱，我哋記得要支持城寨，嗱，轉數快嘅號碼出現啦，嗱，記得轉數快號碼6809941，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啦。 今日節目到呢度為止，多謝大家，拜拜。